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我哋停咗两个礼拜。 咁耐咩？ 系啊，停咗两个礼拜。 屌，好似上两个礼拜先录过嚟啫，我哋。 唔系，我哋见面嘅时候，我哋已经系上个月见面噶啦。 咁耐噶啦？ 系啊，上个月嘅个月见面，我哋成个月冇见过面。 冇。 有啊有啊。 我去北京之前啊，有揾过你噶。 北京电话咯。 唔系。 唔系去北京之前一个月啊嘛，两条声、三条声咯，冇啦之后。 咁耐咩？ 系啊，录咯。去北京有咩搞？ 北京做嘢啫嘛，都係，係咯。 啊，唔係，仲我哋今日開一條片先，談貪心。 貪心。 啊，咁啊。 貪字得個品。 北京有咩玩咧？ 北京啊！ 屌，我叫你去迷笛音樂節啦！ 而家去北京真係冇嘢玩，即係咧首先就係要講嗱，平嘅你唔敢玩 ，OK？ 咩平嘅唔敢玩？ 即係平嘅消費你唔敢消費。 邊啲平消費先？ 譬如話38蚊一隻扁皮鴨，你敢唔敢食？ 唔敢。 OK， 好啦，最平你唔敢食，咁有一間人人都識嘅，可能你未必知啊。傳聚德好乸渣噶，即係傳聚德係阿公嘅，即係咧阿公嘅意思即係佢係 國家嘅 國營嘅，所以咧入到去咧招呼差，嘢食普通，所以你唔會幫襯嘅。咁你私營嘅咧講，私營嘅有服務有幫襯有口碑嘅，大董啊， 大董啊， 大董好有名噶啦。300多蚊一隻，咁你又食唔食咧？ 唔食。 咩300多？即係500蚊港紙咁上下。 即係條友點食咧？一隻。 冇所謂嘅，你其實食得曬，因為咧一隻鴨咧，你睇有好多咁樣啦。佢入邊片個皮嘅食啫嘛。 咁啲囊咧？ 啲囊抌噶啦。 咁撚折檔。 即係佢唔會俾你咯。咁你可以咁睇所以咧我唔係話大家冇錢啊，但係你去到嘅時候，你覺得唔值咯。 唔抵食咯。 唔抵食咯。咁所以平嘅你唔敢食咯， 即係38蚊，梗係唔敢食啦！屌你！ 但係其實又咁講喎，其實好多鋪頭都係食賣幾廿蚊嘅啫喎，即係60-70蚊啊，40-50蚊啊。 但係你唔知乜撚嘢嚟噶嘛？你諗下大陸人都落嚟香港食嘢，你想去大陸食嘢？屌你！ 咁啊好啦，咁然後你講飲嘢咁樣啦，求求其去間吧，哇！我嗰日開支 Corona 咋，即係飲支 Corona 咁樣。即係諗住去到啊振下興咁樣啦，唔知60-70蚊。 即係100蚊港幣啦。 係60-70蚊一支咁。 即係100蚊港幣咯。 即係咧都冇所謂，其實即係 香港貴過香港。 係你使得起嘅，問題係咩咧？個支係亂嘅。 梗係啦，屌你！你俾60-70蚊。 即係佢真係唔識㗎，即係佢哋其實你講真，佢哋係冇飲啤酒，即係飲啤酒個 culture 好渣㗎。 咁佢哋飲咩啊？ 咁佢哋都飲嘅，即係但係佢哋唔會覺得一 serve 一支啤酒係要需要係凍嘅咯。 唔係啊！ 即係佢哋覺得飲凍嘢唔係幾好喎，飲翻啲涼。 屌你啊！熱爹，我咪屙出嚟飲屌你！ 所以你話去到北京咧，你知人生都不外乎食屌玩攞份嚇。咁你喺北京，你更加唔敢屌添啦！你咪啊，你咪黐筋呀！ 屌，咪講真一句啊！屌，國喺中國嘅首都，你搞呢啲嘢拉到啊，撲街啦！ 咪就係而家已經講，人哋都講到明話唔俾你玩，你仲去玩？ 都係冇㗎，係咪啊？ 我唔知喎，冇特登去揾咯，梗係。 同埋冇啲渠道啦。 因為你個你明知山有虎， 同埋你個撚樣去到屌你又搞運動，屌你頂得！你明明屌阿婆都換條三歲嘅 MD 妹俾你，嗱頭先阿筍哥屌你條三歲嘅 MD 妹啦，跟住三歲閪閪你屌我啊！ 咁你嗱，你唔會你唔會玩鹹嘢，你食嘢唔敢食，貴你又食唔起嚇，咁然後。玩啊！你唔通去嗰啲咩？ 屌，我叫你去迷笛音樂節啦，150蚊。 喂 ，pause 下 先。我都叫你去迷笛音樂節噶啦，屌你150蚊玩三日。 嗱，你咁講呢個咧，北京咧仲有譬如話你行下嗰啲咩798啦。 咩？ 798係嗰啲文化地方咯，即係嗰啲人成個地方，即係一個工業區。 哦，都係搞藝術嘅。 全部都搞藝術嘅。 又有嘢賣嘅。 都有啦， 即係貴嘢啦，啲垃圾啦，屌你唔知賣啲乜柒，屌你老味閪！ 我都唔好咁講啊，即係都係 OK 嘅。但我個睇法就係、即係我即係如果你係好疲倦嘅，想揾啲藝術品睇下，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 但係齋睇唔買有冇問題㗎？ 都冇問題嘅，即係啲好似香港嗰啲 Hong Kong Art Museum 咁嘅地方嚟，即係公眾嘢嚟。 但賣啲藝術品貴唔貴嘅？ 我冇睇價錢啊！ 哇屌啊！ 咁然後，所以你話北京啊，北京睇嚟 如果是貨你諗住涉肉偷香嘅個地方， 打橫抽唔得㗎，要打直抽㗎。啲水要喺下邊㗎。 哦，咁樣嘅。 係啊係啊。啊，唔係我哋而家玩緊呢個電子水煙。 唔係吹簫，我哋玩。 吹簫屌你！ 即係你話純粹係去北京，即係唔係一個好地方啦。 啊。 即係你諗下，你其實從以前你係用咩角度去睇大陸啦？就係、是、大家個消費差價。 啊、 有分別嚇， 有分嘢嘅時候， 係咯，即係你諗住你使一蚊喺嗰邊係當兩蚊使咁樣，或者 你去旅行永遠都係咁㗎啦，係 啊，你係諗住去剝削人哋啊嘛， 啱啊，而家去日本咪就係咁咯， 撲街！而家你過去嘅時候係 俾人剝削啊嘛， 屌你梗係唔過癮啦，係咪先？咁唔去咯，但係即係我做嘢就冇計咁解啫。誒，講翻今集， 我哋今集談貪心，咁咧貪心咧。平時我哋細個嘅時候會貪啲咩咧？貪隔離阿 B 仔支原心筆，貪阿 B 女嚿擦膠，大啲貪下睇下同學，屌你邊個有著數幫你做下功課？邊個有功課俾你抄？再大啲出嚟社會做事，貪黐下邊條 team 嗰啲上司唔使做又有得升。或者可以 hea 住嚟做，冇俾人屌得咁撚金。再年紀大啲，就貪下屌你老味，睇下有啲咩福利啦嚇，側邊社會有啲咩福利啦，公司有啲咩福利俾你。人貪心其實係一種即係我哋嘅本能嚟嘅。我哋嘅本能永遠都係貪威識食、練精學懶嘅。如果唔係冇人咁多做呢個演藝界嘅，逢係你話中意入演藝界嘅人。得幾個字咧，就係貪威識食、練精學懶。如果你個人係踏實，你一定唔會中意做呢行。第二樣嘢，啲人我喺我哋中年嘅男人裏邊最撲街係咩咧？貪係貪食。嗱，我哋近排識到個朋友，嗰、那個朋友咧就喺微信嗰度咧就識到個女仔。那個女仔佢就即係打得火熱啦，咁啊約佢出嚟，咁我同嗰個朋友講，我都唔好貪啦，老友，因為你貪，你想嗰個朋友變成你炮友，想嗰個炮友變成你部提款機，我哋想貪嘅時候，想老婆變成泄欲工具，泄欲工具得嚟，佢又可以照顧你屋企，成為你嘅菲傭，菲傭得嚟又可以變成提款機。提款機得嚟，仲可以變成你嘅感情發泄用具，翻嚟屌柒佢，用把口不但止用碌棍啊，用碌肉棍屌柒佢，不但止屌完佢，仲要問佢攞錢使。嗱，我哋有好多嘅老細啊，例如阿邊個啦，佢啊真係溝嗰啲下屬，就溝埋上床，溝埋上床不但止喎，屌你老味，人哋啊梗係貪你有錢啦！我屌你老味，你個撚樣又唔捨得跌錢，屌你老味閪！咁你唔捨得跌錢嘅時候，咁人哋梗係飛鳩你啦！咁佢又話人哋飛鳩佢，咁哇好老實講啊，你又唔係靚仔，又唔係即係我有一個老友，佢唔係靚仔，又唔係呢個即係華倫天奴款，人哋即係黐埋去都係想攞幾廿萬，因為個老豆有絕症咁啊，想買個即係嗰啲骨灰位。屌你老味，你又冇錢，諗住屌你老味齋玩。人哋話想買個手袋，買個 LV。 哦，你講嗰係大陸妹定係 香港㗎？ 香港嗰、那個。係 啊，佢、哦、又買個長頸鹿手袋俾人啊，嗰啲長頸鹿公仔手袋啊。 嚇 ，OK。 咁啊，梗係人哋屌鳩你啦，即係。 不過我覺得咁，即係咧，呢、這個世界咧，貪呢樣嘢咧。即係呢樣嘢係緊㗎啦，即係都唔好，大家唔好希望咧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咧尋求到唔貪嘅答案啊！ 喂，唔係喎，而家個人開始越嚟越 貪。你唔貪啫，屌你叫你咪叫、啊、你唔可以要求人哋係咁噶嘛？ 嗱，話説近排咧，阿媽咪就揾我出嚟搏嘢，咁佢點揾咧？佢又話：喂，阿九，我哋幾個月冇見，咁我點解幾個月冇見佢咧？嗱，每次見佢我都出呢個酒店費。酒店費由朝頭早九點到， 啲觀眾會唔會擔心你係揾你媽咪出嚟幫？ 唔係啊，有一個人哋嘅人妻，咁啊，我叫媽咪啦，咁啊，阿媽咪咧就阿人妻媽咪咧就即係啲身形走撚曬樣，總之唔靚噶啦，但係就即係玩拉識佢，咁咧佢就你出嚟九點鐘至五點鐘，咁你啊已經冇啊六嚿水啊，六嚿水有時啊七嚿。唔係，有時一千添啊，假期一千冇折啊嘛。咁之後咧就你又俾六嚿水佢做家用，咁即係千二蚊。 咁我係幾個月冇出嚟，我喂唔掂啊，身體狀況欠佳啊，屌你後屘又話肺又呢個哮喘又呢又老，咁啊已經推咗幾個月。咁佢之後同我講咩狗啊，屌你老咩，下個月你一定要出嚟喎，我冇家用俾你，唔緊要，家用嗰啲下次再俾。哇！酒店錢都冇啊，因為冇糧出啊，我病假冇翻工好耐。佢話唔緊要啦，過咗300蚊嗰啲我俾啦，你租住兩個鐘先啦。喂，講真一句啊，出到嚟我已經開始唔貪佢肉體啊，因為嗱，我每次出嚟啊嚇，牛牛都話噶，喂，你出嚟可以唔俾錢，我啊冇咁賤格啦，屌！第一，佢第一日識你嘅時候已經同你講，喂，我哋出嚟咧都要即係均真啲嘅。即係真係要有錢銀瓜葛嘅，咁我第一次出嚟好多年前我已經俾錢㗎啦，咁到不斷俾開你，而家同佢講唔俾，喂屌你，我諗佢斬柒你都似，你一兩次唔俾就得，次次唔俾啊梗係唔得啦。 咁你又咁睇咯，即係所謂貪心咧，即係有時呢啲嘢都要講條件嘅。 啊、 即係剪格都要有本錢啦、 啊。 你如果打開個141網頁啊，屌阿媽，全部都係漢堡包波啊，栗子頭啊，即係咧只腳咧就得咁撚短。喂，全部唔係畸形古怪就是、怪獸咁樣。喂，屌你141執笠啦。 啊、 即係唔係個個人係有天分做雞，正如唔係每個人都係音樂家一樣啫、 啊、 所有嘢都有整定嘅。咁於是乎，你咁講。即係阿媽咪都識講啦，佢都走曬樣嘅。哇！仆街佢好似隻樹拇指19歲咁樣，仆街你副身家唔見一半啦，係咪？屌你賣袋皮都要走去砌佢啦，係咪先？所以咧就咁講，我覺得貪呢啲嘢，即係阿佛陀都話因緣和合啊呢啲嘢，即係因緣際會，有因緣你咪即係大家有因。擺心 vision， 你咪就會做咗呢件事咯。咁又有啲原因，譬如話你自己年老色衰，或者佢年老色衰啦。因為你冇錢啦，或者因為佢冇錢啦，因為佢有個老公啊，因為你已經揾咗我直算冇子啦。因為1000個原因會令到兩個人唔喺埋一齊嘅喎。係咯，如果同你貪唔貪啊，其中係一個助緣咯，但係唔係所有咯。我聽前近排睇下咩莊文正啊。有個女藝員， 哦，我知道，莊文清， 莊文清， 啊，出咗家嘅， 佢咪出咗家嘅，後來講到佢話原來佢有個80幾歲嘅老母嘅，唔係即係有個老母，由細到大咧都好咗去到前嘅，咁佢有一個公開嘅 talk 裏邊講咧，原來嗰個老母並唔係佢真正嘅老母嚟嘅，咁然後話説咧，佢媽咪咧曾經係做咗一件好事嘅，就係執咗呢個女仔翻屋企， 就係執阿莊小姐翻， 係啦，咁啊，但阿莊小姐咧。但係咧，執佢翻去嘅同時咧，就發現咗一件事，就係佢老公咧嗰時候就正正咧就要去德國，因為要買多個小朋友嘅機票咧，當時就冇咩兒童飛，而家都冇噶啦。 兒童飛有好細個嗰啲。 搭飛機啊！ 搭飛機有兒童飛噶。 有兒童飛嘅咩？冇冇冇！你而家上去嗰啲 Price Stockholm 睇下。 唔係啊，兒童飛唔係半價喎，兒童飛係真係，因為飛機咧你可以唔使大人跟隨噶嘛。咩叫兒童飛呢？當年我媽去英國就係買一張兒童飛啦。咩叫兒童飛呢？嗰個人咧掛撚住個牌咧，個牌好似你嗰個半個電視機咁大。我唔識英文，要求協助，佢掛喺你嘅身度啊！真係，因為你要轉幾程機噶嘛，個牌就橙色嘅。屌你老尾，逢係啲人一見撚到呢個牌咧，個空姐係拖住你噶啦。即係總之你上機落機側邊，因為你飛機票貴啊嘛。冇大人跟嘅時候咧，一定係有一個空中服務員拖住你隻手，係輕擺輕咁交俾第二個嘅。 嗯， 嗰啲叫兒童飛。 哦，而家肯定冇啦。 我媽都搭過。 你阿媽幾時搭過啊？ 都40幾年 前。屌，咪就係咯。 唔係，如果你個細路係咁細嘅，有得賣嘅嗰啲飛。 咁佢就咁講啦，佢就唔係，佢就總之就係因為佢老公又係個機票貴。 啊。 所以咧就放棄咗佢，又咪即係就話哦，咁不如咁啦，等我哋過到去生意好啲嘅時候先接你過嚟啦。咁好不幸，佢老公就有咗外遇，咁啊之後就佢哋分開咗。咁個阿媽咧就好嬲啦，即係初頭諗住自己想做一件好事，點知對自己變成一件壞事。咁佢將所有嘅怨恨咧都放曬喺呢個女嗰度。咁然後咧，並且就染上咗賭癮啊，日賭夜賭咁樣啦。咁啊，所以阿莊文清揾幾多錢咁樣都賭曬佢咁樣。咁後來佢講個故仔係好長嘅，咁去到最後咧就係。有一日佢阿媽咧，即係賭足幾十年，佢阿媽真係唔賭啦。咁點解唔賭咧？就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佢阿媽已經因為佢阿媽已經發個反應啊， 已經倒不到啦。 啊， 即係咧，人哋都嫌你，哇！屌你咁撚慢嘅，啊，即係唔受你玩啦已經。佢， 啊， 都講咗個觀點，佢話有時人即係做一樣嘢咧，你都會有一樣嘢叫無明啊。無明即係唔知點解咯，即係佛陀講呢種觀點真係最偉大啦。你咪就係唔撚知點解你會變成咁，咁， 啊， 但係到幾時你會唔撚知點解你自己又唔會咁變成咁咧？ 啊， 就係因為有一啲助緣發生咗咯。佢嘅助緣就係佢發現哦，倒唔撚到。咁我想講即係貪心呢啲嘢，唉，都係無明噶啦。即係你貪心咧，就係你想攞，即係你本來手揸一嚿，你口擔一嚿，另外隻手仲想攞多嚿啊嘛。 啊，啱啊，啱啊。係 啊，咁但係到你幾時做唔到咧？即係得兩個原因嘅，一係你食唔到， 啊， 一係你隻手冇重，係咪？咁你咁呢啲嘢真係好直接嘅喎。咁你其實人人都貪心啦，邊個你有時唔係貪俾自己，有時係貪俾人。 不過我勸大家都係千祈唔好貪啊。因為貪心令到你嘅身，即係個身心好疲 倦。好疲倦嘅。 我舉一個例子啊，喺我哋呢行裏邊，啲人好貪心嘅，尤其醫護界。點解咧？通常你嘅老婆一定係你嘅同事，你嘅朋友都係你嘅同事。你咁嘅時候就會令到自己陷入一個好疲累嘅框架裏邊，因為你嘅工作冇拔開過， 嗯， 你所有嘅插頭都插曬喺一啲 overload 嘅嘢上邊。你的老婆可能上班是跟你在隔離病房，你的朋友根本是跟你一起上班，上班就講回上班的事情，屌你老闆，辛苦到媽媽不認得了，即是這些貪心就糟糕了，即是你想著，啊，我多個朋友，其實那個就不是朋友，那個叫工友，我想勸大家，工友就是工友，朋友就是朋友，老婆就是老婆，你就不要將一些關係好撚貪心咁樣，哎呀！屌你老味，今日老婆可唔可以屌你老味嘔十雞嘢俾我洗咧？屌你老味！ 但係我，啊，即係我係咁睇啦，貪心呢樣嘢真係冇得揀嘅，即係因為你個人咧，頭先講嘅觀點咧，你貪俾自己都有自可啊。但係你有時你發現你自己屌你都食唔落啦，你擺唔到落口度啦。所以咧，我有一次同我朋友翻大陸去同我官食飯咧。因為我朋友被人拉了， 哦，你明白，那 個官自己吃到飽曬，啊，即係吃到想嘔出嚟的時候咧，佢打包著我翻屋企。 屌你老 味！唔係啊，都有時貪心呢啲嘢咧，你自己會完啊。因為即係你諗下一隻烏蠅啊，唔係即係一隻蚊啊，佢啄唔到你兩啖噶。 啊！ 你睇下佢个肚已经谷到爆晒啦， 屌你！ 你有冇见过？屌啲蚊拎两个手抽袋， 当然咧来，屌 你！拎多两袋一齐走，佢都飞唔起啦。 啊！ 但系人咧就好得意嘅，即系你自己满足咗之后，你仲想你仲贪埋人哋嗰份。 系系系，动物界里边系人类系最衰噶啦，屌！ 衰嘢，咁你 仲叫衰？ 你谂下，你贪完之后，你将。你其實賺錢啊，有幾多人真係為自己嘅？淨係 我啊，覺得個個為自己喎。 你係好嘅，咩叫為自己咧？如果你揾10,000， 啊， 你有1,000咧係俾屋企嘅話咧，你有起碼咧有1/10係為人哋嘅。 係。 係咪啊？即係呢啲唔係為自己嘅咯。我諗好多人都唔似啦。係。邊有人真係俾1,000翻屋企過唔到世噶嘛？ 不是我 沒 給過， 屌你！你跟媽咪博嘢嘛，咁啊都俾曬佢啦！ 屌你老味，咁又唔係嘅。不過而家開始唔貪咯，即係開始戒貪啊。 因為你個咁啊，睇下你自己要 過唔到自己啊！我覺得呢個世界最難面對係咩咧？面對嗰個係自己，唔係面對人哋啊！邊個人面對唔到啫？屌你老味，自己咪面對唔到，好撚痛苦噶！你要面對自己嘅時候。 因為覺得你貪嘅手肉酸嘛， 好肉酸，肉酸到不得了啊！屌，尤其挨屌嗰啲啊，屌！即係因為我以前認識個同事，嗰個撚樣咧就到我膊頭咁高嘅啫，個男人個頭啊，到我膊頭咁高。咁咧就但係大隻嘅，即係真係 muscular 嘅。咁咧就成日溝啲姑娘咁啊，即係把口啊攞撚個油，即係嗰種搖尾乞憐嘅感覺咧，俾我好似係咩咧？人哋叫你跳火圈咪跳火圈咯，喂！今日表演吞刀，咁咪吞刀啦！屌你跳火圈，我跳火圈，屌你！哎，擔住嚿骨喺度，屌你老尾，輕輕咁你咪輕輕咯。即係呢種，哇！真係肉酸到不得了啦！屌，即係我自己真係做唔出。 嗯哼。 即係我寧願去買，我都唔做呢種咁嘅感覺。即係真係衰過蝦巴狗。但係你要貪嘅時候，你又可以做呢啲嘢。 但係真係冇辦法。 你譬如話其實這個世界有即係我哋理解滿足咗基本需要以外嗰啲我哋叫貪啊，係咪？係。即係你其實咁啊，你都可以做半職㗎。你做半職嗰份人工，你啱啱夠食飯㗎。咁你做咩要買多件衫啫？做咩要買多件音響啫？你做咩要追求生活享受啫？嗰啲嘢都係意外嘅嘢嚟，係咪？咁嗰啲又係貪咗嘅部分嚟。啱啊！你真正係唔貪嘅，你又係一個出家人。 係，但係所以而家越嚟越真係要個人。 你啱啱先買電子水煙咗， 因為我貪呢個健康啊嘛。咁啊，因為而家年紀大咗，希望自己步入一個唔好貪嘅階層，因為如果年紀越大，你越去貪嘅時候，就越會陷入一個非常非常之咁糾結嘅生活空間裏邊。你嘅工作，我見我哋好多同事，屌你為咗貪圖職位，走去讀幾廿個學位，屌你 doctor 嘅護士，我真係屌你老 嚇 大撚把啊！你 護士有 doctor 啊？有啦 ，master 而家周街都係啊！你去我飯堂食飯，攞個盤一飛埋去，死四五個都係啊！ 唔係 master 我知道，屌即係好容易嘅啫。master 香港好容易讀嘅。 doctor 嚟噶。 doctor 啊，護士博士有咩用啊？ 我唔知有咩用嘅，屌，我嚟升職用咯。嗯。而家真係我嚟升職㗎咋？ 其實呢個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所謂貪心啲味嘅，即係你諗下你咦你又啱啊？ 唔好食下嚟啊！ 隨便食。 哇！講緊樣嘅味都係。 是啊，你覺唔覺得好撚毒啊？呢樣嘢 唔覺啊，好撚難食啊！屌你個閪！ 唔係啊，咁撚好食都話難食。 嗱，話説咧，阿筍哥買一包咩啊？哈哈哈！香瓜子，屌你老味，都唔知乜撚嘢味。 木瓜子味咯。 梗係唔係啦？炒啲奶油落去。 咁計啦，好撚多味，好撚多味精喺度啦。 喂，講埋你嗰單嘢先 啊。唔係，因為我覺得貪心呢樣嘢咧，即係好最即係你佢係伴隨住一種觀點嘅，貪心就係伴隨住滿足嘅。即係你譬如話開心就係伴隨住唔開心嘅。即係你會發現咧，開心好短暫，唔開心就好長久嘅嚇。 唉，呢句説話真係 就係你，所以咧你諗下咧，貪心同埋滿足咧，其實咧佢係啱啱調翻轉。滿足咧其實係即係咧貪心係好，即係滿足係好短暫，貪心係好長久。但係咧好長久嘅貪心只係需要好。好短暫嘅滿足咧，你就完全咧，即係你同搞嘢一樣啫嘛。即係你好想搞嗰段時間係好漫長嘅，即係你試下由13歲到23歲到33歲都好想搞嘢。但係每一次咧，你加埋射精嘅總和咧，唔夠一套電影。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屌你啦！如果你長嗰套電影，好撚叻噶咯喎，細佬屌！ 即係所以咧，其實你個你貪心係好長久嘅，但係滿足係好短暫啊。但係你有冇就發現咧？當你滿足了那一個短暫的時間裡面，你是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你是不需要再貪心。 是，但不是個個 我就不應該鼓勵人家打飛機了，其實。 我也覺得是啊。 其實呢，你打完飛機之後呢，除了你不想搞東西之外呢，你還要有呢，其實你不想吃東西。你還是想睡覺，你沒什麼東西想要。 我告訴你，村上春樹在1973年的彈珠玩具裡面，個主角老鼠就是每次約個女朋友出街之前就打一次飛機先，這樣不會跟個女朋友搞事。屌你，也可以抵受誘惑。還有一件事，你看過觀點與角度，有一個很欣賞的詩人聶魯達，有一本書叫做《愛情太短，遺忘太長》。有愛情創傷的人，我想都很有這個經驗。你在愛情的浪漫裏面永遠都覺得很短，但是那個遺忘是真的一生一世。另外我想悼念一個我很喜歡的作家，就是馬奎斯。馬奎斯先生就剛剛離世，他本書《愛在瘟疫蔓延時》是我小說裏面真的喜歡到不得了。第二本短篇就是這個一個 chapter 而已，那個叫做《事先張揚的命案》。我勸大家真的買來看看，非常好看。 我就有一 download 啦，你買佢 都收。咩而家 download 嘅咩？大爆啦！你收唔到版權嘅，反正而家佢都死咗啦。 屌你嘴出聲啊！我真係堅買仆街。 咁緊要啦，幾多蚊對你收濕水啦。 咁好，拜拜。